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尤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Dog.hk， 剔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好，翻嚟第二節。 咁啊，又翻嚟啦。咁我哋頭先咧就講下即係陰陽五行嘅平衡啦。咁呢個世界其實都係嘅，人嘅思維亦都係嘅。有時咧就唔好話執埋一邊諗嘢，咁咧變咗嚟講咧就好多主觀上嘅情緒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啦。咁我哋又睇下一隻野豬佢嘅情緒啊，唔係好穩定嘅，發生咗一件事喎。 嗯。 咁啊，好似係發生咗喺琴晚啊，應該都係啊，即、就、係、是、我哋而家講緊咧。咁啊，呢件事嚟講咧就係幾得意嘅咁樣。咁我哋舊年嚟講咧，亦都睇到話己亥年咧，咁啊有豬瘟啦。同埋咧，嗰一年嘅太歲啊，當令嘅話咧，咁以生肖嚟計咧，都惡啲嘅喎，好似啊。 嗯。 咁你譬如可能咧， 所以啲豬都出現都頻密咗啊。 啊，啲豬啲野豬，尤其是嗱，香港啊特別過癮嘅咁，即係嗰、那個好多野豬出現啦。咁同埋咧，舊年嚟講咧，就即係冇人會諗過咧，就係話。喂，豬年有豬瘟㗎，咁我哋就用玄學角度咁啊，神祖啊，真係都咁樣講咗啦。咁 但我唔明啊，點解佢要走到落地鐵 啊？咁啊，嗱，咁啊，咁點解 先有趣？ 呢個先係好有趣嘅。咁啊，呢單嘢咁，咁有好多人咧會覺得，其實嚟講中國嘅一個風水或者玄學係咪大致上都講中國啊，同埋香港啊，都係。不過我哋因為香港人啦，我哋。咁我哋都集中咗講香港嘅事件多啦。咁其實中國大陸咧，因為非洲嘅豬瘟咧，就本來就唔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嘢嚟噶嘛。咁但係點知道係爆發得最勁，反而喺中國。咁你先係過癮啊嘛！呢啲就係原之又原啦，好原咁啊！呢一單嘢嘅事故咧，就特別過癮嘅咧，就係話咁嗰只野豬啊，點解會走到落去堅尼地城嗰、那個？地鐵站咧咁樣，同埋今年嘅八字黃師傅講咗啦，佢話即係地鐵站咧就會有撞車事故啦。但係今次嚟講咧就係話嗱己亥年，因為八字裏邊己亥亥又有啦，啊人又有啦，身又有，點知道連只豬都衝埋入去撞，咁啊豬撞地鐵站，咁啊呢一單嘢就咁樣喎。咁只豬啊真係受咗傷嘅，都好大隻嘅。如果圖片咧睇咧。呢只豬係十分大隻噶，即係比我哋之前見到嗰啲細細地嗰啲唔係。 我諗呢只一百幾啊斤 走唔甩。公豬啊，呢只真係走唔甩，只公豬啊！你睇嗱，佢根本上如果喺嗰、那個喺嗰個 lift 口嗰度嚟講啊，成個 lift 口都已經係打橫，成個口都已經封住咗嘅，可以咁樣嘅咁。咁啊呢一單嘢嚟講咧，只野豬啊走咗入去，撞傷咗個人嘅，好唔好彩嘅咁啊，都撞到有流血喎，好似、 嗯、 都好犀利。 有啊，有成地血。 係咯，成地血。撞得好犀利喎，咁樣咁咧就話又點樣去防咧？嗱，我哋成日都咁講，有時候啲嘢真係防不勝防嘅。咁咧就當然啦，咁啊，琴日都做得好好啦。咁啊有15個警察叔叔啦，咁唔需要放催淚彈之下咧，就將佢咧就揾漁農處嘅人咧就射咗兩支嘅，射一支嗰啲咁嘅麻醉劑都唔得啊！咁你話佢幾大？幾兇猛啊！跟住要射第二支佢先能夠倒地嘅，咁啊跟住然之後就攞咗翻去啦。咁呢一個咧，我哋有時咧就係話啊，睇八字有啲嘢真係好準咯、啊。 嗯， 即係你話有時睇咗出嚟咧，嗰、那個意象嗰個推測出嚟咧係好吻合。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物象。講意象，咁我哋推咗意象出嚟，咁害就係豬啊嘛，咁啊點知喺個八字裏面會有嘅咁樣，咁我哋若果再引申嚟睇咧，就話香港成年咧都可能都會俾野豬啊或者豬瘟啊，都係圍繞住豬嘅問題出比較多啦。咁啊今年嚟講啊，即係最應嘅咧，即係文曲化忌啦，同埋啲豬啦，同埋撞車啦，即係比較多啊。咁啊有啲人都成日都問，喂，明年係老鼠年喎，會唔會老鼠會好多問題啊？都會有嘅。 即係明年啊老鼠年咧，應該嚟講咧，逢鼠年嚟講咧，啲老鼠都特別惡嘅。咁可能啲鼠患啊特別多啊，由呢個老鼠而所引發啲病痛啊、病症啊，都有關係。咁所以十二生肖嘅設計嚟講咧，就十分之微妙啦。呢一樣嘢咁樣。咁啊，呢只野豬咧就喺堅尼地城琴晚咧就造成咧就十分之恐慌啦，因為喺嗰度一走嘅時候都好多人都好驚啦。咁啊，好唔好彩就希望個被撞傷嗰位女士咧就早日康復。我哋喺度咁祝福佢，好冇？好啦，咁我哋今日嚟講咧就另外一個主要題目嚟講咧都有少少補充一下特首個八字喎，係嘛？即係我哋純粹用八字去睇下性格啦，嚇、啊。下一張 PowerPoint 唔該，再下一張，係啦，我哋講咗呢個先。 其實點解補充呢？因為有啲觀眾咧，甚至乎身邊有啲朋友都想問一問咧，即係我哋上一集講，譬如話佢會出年個運勢冇咁好啊，係嘛？因為出年行 庚子 金水咁樣。咁有啲亦都講話，喂，咁佢今年會唔會出問題呢？或者今年會唔會會？即係有啲話睇佢會唔會落台呢， 我會睇佢被退休啫。 現實嚟講就好多，我哋喺網絡上聽到好多都話佢今年會乜嘢啦，會有個即係佢哋一啲叫做用翻佢哋一個叫做現實狀況去分析，就話佢今年都會有好大機會會出現落台呢個情況。咁但係如果我哋純粹用八字嘅學術性去講咧，其實如果要睇今年有冇機會咧，咁其實有嘅。今年喺邊個月份咧？喺十二月份咧就真係好大機會啦。 丑月 啊？唔係丑月，十二月點會係丑月啫？啊，十二月唔會係丑月。 子月 。咁呢個子月係啦，丙子月應該講。咁其實佢一丙子月咧，佢都係一個水局嚟嘅。咁其實水局咁多水咧，其實就係話佢一啲問題就係、是、譬如大家都應該知道話水係克火噶啦，唔使講噶啦，五行係嘛，咁水係個忌神，咁咪出現咗啲名譽上嘅受損咯，係嘛，甚至乎就係話情緒上出現問題啦，係嘛，咁其實好唔開心啊咁樣，咁當然啦，你行個水運，咁佢咁重水咧，所以出現呢個異象咧，係絕對係有呢樣嘢嘅。咁啊，再加上我哋如果可以宏觀啲去睇咧，咁重水嚟講咧，其實可以講到話佢係一個喺國際上有好多壓力嘅層面俾咗佢，咁佢可能會就算佢好唔情願都好，佢都叫做咩嘢咧？叫做即係就算咁唔情願都好，佢都冇辦法去承受到啊！咁啊，可以即係直頭話喺呢個喺呢個十二月份咧，就即係聖誕節嗰個月啊，係好大機會會有即係大家都想清楚佢喂呢、這個月份會唔會落，即係呢個年啦、啊。會唔會落台？ 即係講新力啊嘛，係 啦，就會喺呢個月份，呢、這個月份嘅機會好大嘅。咁、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啫，我哋會睇到，喂，咁聖誕節喺香港以往咁多年嚟都係普天同慶嘅日子，係嘛？咁喂佢就但係偏偏佢最唔開心就係呢個日子咯。咁呢啲就。即係我哋喺呢個命理上嘅八字可以咁樣睇到佢咯，因為你子月佢都係有個亥子丑個水局喺度嘅， 係啊，亥子丑 咁啊，所以就我會睇翻，如果真係喺今年嚟應咧，就真係會應喺呢個月份嘅機會會比較大啦。 即係亥子丑呢段時間係介乎喺新曆嘅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間嘅嚇，即係講清楚頭先，因為我哋講就唔係講丑月。是講在子月，子月即是十一月， 即簡單啲講十二月啦，十二月就係噶啦。 新曆嘅十二月， 今年十二月就係噶啦。咁即係如果你話要補充就係呢幾樣啦，因為始終水對佢嚟講就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最大嘅一個叫做咩咧？ 對最對佢最大影響嘅一個五行啦，嚇、啊、呢、這個水嚇，咁、啊、所以就嚇佢、嗯啊、行得水就唔會好過噶啦嚇。咁、啊、其實可以睇翻我哋睇翻啦，依家仲係火個月份啦，係嘛？咁如果火開始弱，咁佢咪冇得惡咯？ 下個月嚟講就 俾佢惡 未月啦嘛。 咁、啊、如果佢要喺火個月份，佢咪會惡啲咯？ 佢個八字可唔可以用到土啊？ 啊！ 用唔用到土啊？佢 用唔用土都冇用啦。佢亦都冇土行。 系啊，冇土行啦。 佢用唔用到，佢都系咁做噶啦，系嘛？佢都系咁噶啦。啊，咁你佢嘅性格已经断定咗，系嘛？硬正嘛，咁样啊，断定咗噶啦。有时啲嘢真系性格改变命运。咁其实有时好简单嘅，我成日都话人有选择权嘅。咁如果当初你唔选择行呢条路，你咪唔会有呢啲问题发生咯，系嘛？咁你咪可以安享晚年咯，但系你選擇咗行呢條路，啲嘢好多時就係話，即係會累積噶嘛，即係因果嚟噶嘛，係嘛？你有咁嘅因，咪自然有咁嘅果咯，嚇、啊、咁啊！所以你話呢個叫做個影響力會有幾大咧？嚇、啊、咁即係只能夠就係拭目以待啦，大家就嚇、啊、可以留意翻啦。咁但係，總之水一多佢就唔會好噶啦，名譽受損、啊、健康有問題，咩都好佢都係、啊、健康出現問題，名譽受損啊，總之唔好嘅嘢就到時會發生喺佢身上，即係所中國人所講嘅一個叫做報應啊。咁啊，當然有好嘅報應，亦都有壞嘅報應，就爭在佢前因係做一啲。咩行為而影響到佢出嚟啦？啊，咁其實呢啲都同因果有關。啊，咁你話有冇得化解咧？咁啊，可以化解減輕咯。但係你話始終都係點講啊？佢睇佢自己有冇咁嘅緣，去有一個高人幫到佢咯。但係我相信冇啊，因為喺佢嗰個角度，佢唔會相信呢、這個。風水命理噶嘛， 嗯， 會唔會咧？ 嗱，好難講，因為上一任嚟講都好似曾蔭權都係信天主教嘅，但係咧就即係大家都心水清嘅，或者有啲報道都話佢係有曾經咧就揾人啊做過啲風水嘅改動噶嘛，喺禮賓府咁樣。咁我覺得嚟講咧，有多多少少，就算你係信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其實都唔緊要嘅。咁若果你話係有一啲其他喺玄學方面嘅嘢可以化解啊，可以改善啊，咁、嗯、其實都係可以值得去運用嘅，係咪先？就唔需要係執意於究竟係咩叫迷信。我成日都話喺我字典裏邊冇迷信呢兩個字嘅，因為你唔迷就唔會信，你唔信亦都唔會迷，即係好簡單啫嘛。你係一個汽車迷咁得唔得？咁、 嗯、 你係一個模型嘅迷，咁、嗯、你一個籃球迷，你一個足球迷咁得唔得咧？咁、嗯、樣啱唔啱先？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呢樣嘢嚟講，我哋就話要信，但係就唔好話溺信咯，係咪？點解？咩叫溺信咧？就係話，哇！樣樣嘢我都咁樣，好似我有個老友咁樣，佢都穩陣嘅。其實可以咁樣講，佢每朝翻工咧，佢都要睇奇門遁甲先出門嘅。咁啊，好搞笑啊！有時我真係見到佢都 咁啊，有啲過分咗。 咁啊，有時嚟講啊，真係有少少過，但係咧，佢又真係好得意喎。咁佢又駕駛又好安全啦，咁啊出門又好安全喎，咁啊真係。好穩定嘅，即係我見到佢嘅生活，咁佢又唔覺得啲乜嘢，因為而家有 Apps 喺手，咁佢成日攞個手機，啊，不如睇一睇奇門先啦，咁但係嚟講佢都係咩嘅喎，咁佢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喎，咁我呢個老友咧，佢本身係個律師嚟嘅，咁啊成日都同我研究，即係研究下呢個玄學啦，咁啊專攻嘅奇門嘅，咁啊佢好得意嘅，咁佢成日都會用奇門喺擺自己嘅生活上面嘅喎。咁佢亦都可以話，有時咧我都會覺得佢話：哇！你真係有時都過分咗少少，但係佢自己唔覺，佢係樂在其中啦咁樣。咁但係佢都係有時都係以參考為主，即係佢就即係話啊，大概都係咁樣咧，就我哋就比較好似有時好笑嘅，咁啊約佢去飲下午茶都好啦，咁啊佢都會睇一睇究竟我哋去邊一度飲下午茶。个方位咁，然之后先去嘅咁啊，咁啊好过瘾嘅咁啊，即系咁啊，有时候有啲嘢就比较安全，就系我真系试过啊，曾经试过两个老友 突然間喺咩雨晴軒嗰邊啊，飲啊飲飲飲緊下午茶，突然間個廚房火燭啊！好彩我哋坐喺門口邊咧，嗰次都好大鑊，嗰次見過有啲咁嘅嘢。咁我哋話咧，有時講信咧就唔好匿信啊！我話俾你知，無論任何嘅嘢都係係嘛，因為咧過度有時嚟講咧太過過分嚟講，陰陽亦都係。你是過陽亦都過陰的時候不好，所以陰陽亦都要平衡咯。樣好了，跟住嚟講咧，我哋又講下另外一個話題啦。咁我哋今次嚟講，我哋先講咗《倚天屠龍記》嘅人物性格先啦，好冇？因為下一次我哋先再講下呢個父親節嘅由來咁。因為點解我哋會諗住講下父親節呢，就係、因為上個星期嘅父親節嚟講咧，就都係幾特別啊，對於香港人嚟講啊嘛，黃師傅咁。咁我哋咧就喺嗰父親節之前嗰兩日咧，咁啊有啲網民啊，有啲 Facebook 咧，咁啊留言啦，咁啊叫啲人話：你哋翻屋企同父親食飯啦，父親節搞咁多嘢做乜啦？咁樣即係講咁多嘢，其實都唔係嘅。咁啊，咁我覺得特別有意。咁我咧就留咗我嘅留言，咁啊喺 Facebook 嗰度咧，咁我就咁樣同佢講啦。我話阿爸，星期日會有200萬人同你一齊慶祝父親節，你高興唔高興啊？佢話係咩？咁樣喎。咁啊，點知道我呢一句戲言咧，就成為咗事實。係喎，喺 Facebook 嗰度喎，咁我話俾你知，就唔知邊個網友嗰度咁樣講。咁我其實真係戲言嚟嘅啫，講真。咁啊，真係估唔到會有咁虛陷啊！ 真實嘅話，就知道係咩回事啦。 係啊，真實係咩回事喎？咁啊，真係有時戲言有啲人咁講，哇！乜你咁樣求其噏都會中啊？咁啊，其實都真係戲言，大家一句唔係預測嘅一樣嘢。咁我哋咧就亦都同阿黃師傅研究緊一樣嘢嘅，點解咧？咁我哋都喺度呢度講，呢個下次講都唔緊要。因為咧，我亦都問過幾個玩玄學嘅朋友咧，佢哋咧都學習好多有關玄學嘅嘢。咁但係佢哋咧就唔係話因為出嚟咧就係營業啊嗰種嘅，唔係全職嗰啲嚟嘅，即係佢哋好中意研究喺學術上面去點樣去睇。咁我提出咗一個問題，曾經都同佢哋講過，依一個禮拜咧就係、因為咧出現咗一啲遊行嘅人數咧，就話方方面面大家咧都各自咧提供咗一個唔同嘅方法，同埋咧就係話佢哋嘅數字咧有時嘅差別啊差異性都好大。咁當然啦，咁我哋一望落去咁樣，我哋有時講，咁就算我哋嘅特首都講，哇，真係好多好多人。即係佢咁樣講，其實講好多好多呢四個字就已經係真係代表咗好多嘅，唔係講少，因為我哋都喺嗰度嚟啊嚇，咁啊好過癮。咁咧就有啲教授咧，佢哋用啲科學方法去計啦，咁啊推算第一嗰日咧就19萬幾。咁啊，另外嚟講，香港好似民意調查中心咧，佢哋啊推論好似24萬幾咁樣。咁咧就，但係嚟講咧，就主辦單位係過百萬啦。咁警方嗰邊咧都係話大概好似24萬、25萬啊。咁我哋純粹係用玄學角度咧，就係話可唔可以用玄學角度去計算咧？咁跟住之後兩日咧就出咗咧，原來咧就有一個人咧係 IT 人咧用咗個 AR 技術啊 ，AR 係 AL 技術係嘛，叫做 AI 技術啊。咁咧呢個叫咩技術咧？其實係一個電腦嘅識別技術嚟嘅。佢係裝咗喺灣仔啊、銅鑼灣嗰度咧，就係將嗰啲人嘅樣去識別。因為個電腦嚟講咧，佢一識別個樣之後嚟講就唔會重複噶啦。所以佢喺嗰個計算嗰度嚟講咧，我相信現時如果用科技啊信科學嘅話咧，可能係比較準確嘅。啊，咁咧佢咁我哋咧就以後先再講會唔會我哋用一個奇門啊、八字啊或者其他術數咧去預測呢個人數嘅嘢，我提供參考。咁我哋今日咧講少少咧，點解我哋講下《倚天屠龍記》啦？咁啊，《倚天屠龍記》就因為咧就好受歡迎，咁同埋咧就被稱為咧史上拍咗《倚天屠龍記》咁多次嘅話咧，個顏值最高喎，黃師傅啊！嗱，咩叫顏值最高咧？咁啊，依家嚟講啊，香港啊或者中港台都好啦，啲中嘅文字嚟講咧，就已經係好多個形容詞咧，有啲我哋都唔識噶啦咁。咁啊，顏值好高咧，即係話裏邊嘅主角咧都靚仔靚女多啊。咁其實靚仔好似得一個嘅啫，張無忌。咁啊，其他嚟講咧就有最主要嘅主角嚟講都好熟悉噶啦，可能大家都分別咧就睇咗幾個趙敏啦、周子若啦、甄妮啦，甄妮咧其實即係朱怡啦。尤其是今次嚟講咧，就最彈出同埋最突出嗰個叫小超喎。 咁啊小超嗰個嚟講啊，見到呢個小妹妹哇，好精緻，好可愛喎，合乎曬成個《倚天屠龍記》裏邊嘅塑造嘅人物喎，無論外形啊、談吐啊、成個表現啊都係嘅。咁啊，小超咧原來係香港人嚟喎，咁啊大家都可能都唔係好知佢嘅名字，叫做許雅琪。咁啊，跟住之後就喺《倚天屠龍記》有一個人物嚟講咧，就都係好受到人哋注意嘅，好得意啊！我哋就好有趣講咧，嗰、那個就係滅絕師太。滅絕師太咧，佢其實咧就係、是、由香港嘅一個影星叫周海媚啊，咁咧就扮演嘅，咁啊被稱為咧就史上咧就最靚嘅滅絕師太嘅。咁咧就喺喺無線嘅時候咧，阿周海媚好似係曾經扮演過周子若嘅啊。咁啊，當然啦，周海媚都好靚，依家睇落都唔似52歲啦。講真的，即係調翻轉啊，差唔多好似25歲咁樣。咁啊，呢個人物嘅性格就好突出。咁我哋咧就試下用呢一個紫微斗數咧，就去解釋一下咧一個人嘅性格同嗰個星性係有咩關係啦。咁啊，首先係梗係講阿張無忌啦。咁啊，張無忌咧，咁我哋喺度推算咧，佢應該係紫微天府星咧，雙星坐命咧，就坐喺神戌宮。咁啊，神戌宮咧，咁我哋叫做天羅地網宮咧。咁啊，廉貞呢一粒星咧，係帶有咩性質咧？佢廉貞嚟講咧，係屬於一種叫感情之星，亦都係一個管理嘅之星。咁啊，感情嚟講咧，其實咧就係偏向有少少咧，就係話似桃花添嘅，甚至咁啊，廉貞係好感性啦咁樣。但係廉貞一化忌咧，就問題就大啦。咁我估計佢嚟講咧，都可能都係廉貞化忌加天府。咁啊，天府星嚟講咧就比較聰明啦。我哋成日都話啊，坐天府星嘅人嚟講咧，就係話人就比較 smart 啲啦、粗穎啦、反應快啦、分析力強啦，同埋天府星咧係帶有咩咧？帶有呢一個天賦北南斗嘅第一星，所以咧都係屬於一個領袖人物。但係廉貞一加埋天府，反而廉貞個性質咧就減弱。咁我哋睇到咧，呢、這個咁嘅張無忌咧，就真係睇到咧，好多人都喺度火滾嘅。尤其是佢喺感情方面咧，對住嗰幾位女性嚟講咧，又好似咧有表達，又有心內又擺喺內心裏邊咁樣。咁當然咧，如果睇過《倚天屠龍記》嘅人嚟講咧，因為咧就聽晚咧就叫做大結局啦。咁有啲未睇過嘅人嚟講咧，我就唔講啦，因為劇透係死全家，大佬唔講得嘅咁。咁我女嘅時候都問我究竟點啊？最後咁樣，最後嘅結果嚟講咧，就係、是、金庸小説裏面少有嘅一個比較完美啲嘅結局啊！咁大家聽晚去睇下啦，咁樣。咁啊，廉貞天府嘅人咧，其實少年運咧，其實都唔係幾好嘅，即係好似張無忌咁啊，幾乎死咗啦咁。後來嚟講學到呢個九陽神功之後嚟講咧，個身體漸漸好，又跟住係乾坤大挪移啦咁樣嚇，咁啊學埋咗呢一身武功啦咁樣。但係嚟講咧，紫微天廉貞，如果佢有化忌嘅話咧，就對感情方面嚟講咧，一定會出現15、16、15、16，同埋一生之中係非常之多桃花嘅。就算冇化忌咧，廉貞坐命嘅人都好，都會係咁樣嘅。甚至乎嚟講個夫妻宮嚟講，亦都唔會話好靚嘅廉貞天府。咁啊，一生之中嚟講，起伏比較大啦，同埋經歷好長嘅時間先去解決到嘅。但若果廉貞天府有吉兆咧，或者我哋話由空幻中，咩叫空幻之中咧？佢打天下咧就成大事。嗱，依家嚟講咧，空幻中可能好多人唔理解啦。嗱，若果咧廉貞天府喺現實上面，天府亦都係財星啦。若果係做買空嘅工作咪得咯，即係話做證券嗰啲咯，就可成大事嘅。咁啊，就但係廉貞天府嚟講，亦都有成有敗。尤其是嗱，天府嚟講咧就冇化忌嘅。廉貞一化忌嘅時候嚟講咧，整個人嗰個性格啦，同埋佢一生之中嚟講，我哋都係比較跌宕一啲嘅。尤其是咧，就喺感情方面。咁啊，張無忌咧，佢一生之中成日，其實我哋成日都睇金庸嘅小説咧，我就發覺好過癮嘅。我就經常都話咧，金庸呢個都唔係武俠小説嚟嘅，係愛情小説嚟嘅啫。佢所有大部分嘅小說內容咧，都係由感情線去發展，同埋落物係更加多。如果大家發覺咧，有呢50集嘅《倚天屠龍記》 裏面來講呢，其實武打的場面其實真的佔就不是很多的，大部分來講呢都是講張無忌呢就跟幾位女主角之間的感情交割、感情瓜葛所延伸出嚟嘅事，咁我去到最後嗰幾集嚟講咧，先講到佢點樣係去抗呢個援兵啦，咁樣。咁啊，張無忌咧，我就越睇就越火滾嘅，因為點解咧？佢誒嗱，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嚟講咧，咁佢由細細個見過呢、這個周子若啦，亦都遇過佢嘅表妹啦，即係甄妮啦，咁。咁啊，佢又投放咗有多少情感落去嘅？咁咧，亦都係俾女性呃嘅，咁啊，趙敏啊最中意呃佢，但係嗰啲係善意嘅方法喎，咁啊呃佢。但係周子若嚟講係最後係真係將呃到佢透，令到佢係非常之非常之傷心嘅。咁啊，所以咧，廉貞天府嘅人咧，如果傷心錯命，不妨睇下啦。喺感情嘅生活同埋一生之中嚟講，婚姻都唔會好，但係遲婚係可以解決嘅。甚至乎嚟講咧，就話娶咗個太太翻嚟之後嚟講咧，嗰、那個婚姻嘅生活咧，其實都話好多衝突啦，同埋嚟講咧就同個太太之間呢個意見係好分歧嘅。不過廉貞坐命都係有帶有呢種咁嘅情感嘅性質，咁啊亦都可以話廉貞嘅人咧又行合仗義啦，係比較上咧就有正義感嘅。咁我哋今日嚟講，我哋又講埋另一個先嚇。嗱，咁啊，周子若啦，嗱，周子若嚟講，其實同趙敏嚟講咧，就係呢一個張無忌嘅感情線最豐富嘅兩條線嚟嘅。咁啊，周子若嚟講咧，就係由一個好清純同埋一個非常之天真爛漫，亦都抗拒唔想做峨眉掌門，而後尾咧就學咗呢一個九陰真經裏邊嘅九陰白骨爪，成個人咧都改變了。其實整個原因點解改變呢，都是為一個字，就是為了一個情字。周子若就是成世都是因為個情字而令到佢演變到咁兇狠嘅。咁我哋推斷佢嚟講咧，就是舞曲破軍，因為舞曲嚟講咧，我哋亦都係叫做大將之星咧。舞曲坐命嘅人，無論男女都好咧，就以力為財，全部嚟講咧都要一手一腳嚟做嘅個生意。好似我哋見到有啲咧做一啲好辛苦開食店嗰啲啊，譬如有啲老闆咁啊，佢話哇，朝頭早四點鐘開始啊打魚蛋啊，又賣牛腩啊、炆牛腩啊、炆牛雜啊，佢揾到好多錢，但係一身之重嚟講咧都非常之勞苦嘅。咁啊，跟住嚟講咧就武谷加破軍仲更加厲害，破軍嚟講啊帶有已經叫做奔波勞碌嘅性質，武谷加呢個破軍嚟講咧亦都係主觀性特別強嘅。同埋咧，武曲係同埋破軍咧，都係屬於將啊，我哋叫做大將之星咧，所以佢哋有一個服從性嘅。咁我哋大家見到嚟講咧，因為周子若嚟講，就係因為佢要應承呢一個滅絕師太，要光大何眉，而造成咗佢嚟講咧，就唔能夠咧就推搪呢個 order 係嘛？因為上頭落 order 唔敢唔做啊嘛，係咪？有時有啲嘢就好難講，佢又冇辦法自由心證。咁啊，結果嚟講咧，佢又真係唔聽，佢真係冇聽到上頭 order。咁佢自己咧就自把自為咧，就真係要同阿張無忌去成親啊！結果啊，殺咗個趙敏出嚟。咁啊，武曲同埋破軍坐命嘅人嚟講咧，性格比較剛強啲嘅，精神咧較為空虛，起掌權。咁由開始嘅時候，佢唔想做掌門。結果啊，佢嘅大師姐丁敏君啦，咁啊，丁敏君啊，即係哈哈霸霸啦，咁啊，最後都死喺援兵之下。咁最後嚟講咧，佢就要執掌呢個峨眉。咁啊，佢點解咁夠膽咧？因為佢有九陰真經喺手嘛，咁學咗九陰白骨爪。咁啊，脾氣嚟講就開始轉變啦。個私心亦都好重啦。武曲破軍咧，始終都係將才將星，所以咧就帶有一種英雄主義嘅性質。如果嚟講再加呢一個文昌文曲嘅話嚟講咧，可以話叫真係文武兼備，巧藝隨身。咁另外如果再有呢個吉星喺現代社會嚟講咧，喺商界嘅發展嚟講啊，一日千里，長袖善舞。男命嚟講，如果係武曲破軍嚟講咧，就大致婚姻都唔好噶啦。咁除咗我哋話因為點解咧？過硬啊，個性格過硬。 即係舞曲破骨嚟講，若果你係做領袖嘅，因為舞曲嚟講亦都係金星啦。咁啊，亦都唔係幾識轉彎，咁啊，淨係識衝啊衝啊咁樣， 係嘛？個判咩就係咁。 係啦，類似呢個咁樣啦，係識喺度衝，同埋有私有大有略，有大少少私心咯。所以如果女性嚟講，舞曲破軍坐命嚟講咧，就要修練一下，識點樣。如果我哋即係若果我哋嚟講咧，喺呢一個八字嚟講咧，若果你金過多嚟講咧，就一定要揾水去化一化啦。咁好在咧，破軍亦都係帶有水嘅性質。咁啊，當然啦，若果你話喺感情上面、婚姻上面嚟講，戊戌破軍嚟講，坐命宮也好，甚至乎喺夫妻宮也好嚟講咧，嗰、那個婚姻都係叫做不美。嗱，因為今日時間就啱啱到咗啦，咁我哋咧就下個禮拜咧先繼續講啦。因為咧就聽晚咧就因為咧發生好多大事，所以我哋咧就將呢一個《倚天屠龍記》嘅一啲人物嘅星性咧，就壓後咗成兩個星期先講嘅。咁因為《倚天屠龍記》咧都好多個版本啦，咁好多人捧場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先再講一講啦，或者好嗎？ 好， 好，下個禮拜再見。 嗯，拜拜。